从此后天崩地裂，恩怨相仇，人也相仇，生也相仇，死也相仇。 作用。

生命影踪。 任我的心再长期地痛，亦不想给你苦弄。让每声叹息消失于你的梦，让每点笑声响于你的梦，曾为你献出的点点真爱，在空气内流动。曾为你献出的点点真爱，在空气内流动。 我总在你身边， 让你

几次才能够相遇？有谁可以帮我选一个结局？遗憾在累积，低潮在逼近。我反复阅读你传给我的讯息，像是在出发自己，为何不积极？突然放了你，心里空空的，四面无声的抗议，爱情找不到目的地，你在。舍得看我悲痛一再清晰，你已不在，却能宣判等待的无期徒刑。我们全都习惯了轻易放弃，明明挣扎却又不做坚定。

鲜艳的，只因那寻访痴心中断肠，多情总被无尽伤。 我为了见到你才来到这世界，我们都不应该孤单，你为了找到我也来到这世界。太害怕。